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话音刚落，宋纯阳豁然变色，他有灵感，因此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奶茶店外陡然而生的白雾里有着无数行走的怪异之物。刚才那些眼神麻木的人慢慢聚拢到了奶茶台边，唯一理会了宋纯阳的是那个把奶茶泼在他身上并试图将他赶出店的姑娘。他为宋纯阳讲解了一下他究竟遇见了什么。简而言之，他闯入了一个靠吸取恐怖能量为食的主系统，主系统会在规定时间内随时开启异度空间的门扉，将一定批次的人拉进平行时空之中。在这个空间之中会发生极度恐怖的事情，而参与者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现实空间等待被传送，并且在异度空间里度过一段时间，时间一到，保持一段的系统就会放他们出去。宋纯阳是知道鬼神存在的，因此他快速接受了这一情况，努力控制着打磕的牙齿。 如果在异度空间里死去， 那么在现实之中你的存在也会被抹去，不会再有人记得你是谁。 宋纯阳眼中含了泪，姑娘安慰他道， 我是第三次执行任务，只要完成十次我就能结束这单方面的契约了。这些内容本来该是由你的系统告知你，但我想了想，还是提前告诉你比较好。 系统？ 负责给出任务，记录任务次数，告知任务所剩时间，随着存活时间的增加，给出活命的关键信息。我们这里经常会有误闯事件发生，新人第一次的任务只是试炼，如果能成功存活至最后，那么就会有个人系统自动与你绑定。 宋纯阳眼泪汪汪地扫视四周，刚才宋纯阳误闯这里并坐下时，没有人愿意提醒宋纯阳，一是因为他们已经试过了许多遍实话实说，没有人相信过他们，二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恶劣地想能拉进来一个是一个。宋纯阳的声音轻得几乎让人听不清，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捉迷藏。 所谓捉迷藏，是要求所有任务者在七点半时进到雾中去，在不离开这片名叫正兴街街区的前提下，躲避形态各异的怪物。参加此次捉迷藏游戏的，加上半路闯入的宋纯阳，共计11人。那个男人对那姑娘的热心肠嗤之以鼻，凉飕飕的， 小关，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宋纯阳得知小关本名关巧巧。他大概是为了没能帮到宋纯阳逃过一劫而感到愧疚。 既然遇见了，就是缘分。 宋纯阳感动又委屈地吸了吸鼻子。 对不起啊，我有男朋友了。 那还真是不巧啊。 此刻的宋纯阳脑子里就是一锅稀粥，对关巧巧的解释一头雾水。等到众人纷纷站起踏入浓雾包覆的街区，宋纯阳也随大六跟着大部队走了出去。他的一举一动都像极了那种恐怖片里恨不得在脑门上贴上向我开炮的炮灰，也怪不得谁都不看好他。进入平行时空的街道已经失去了寻常的繁华， 白雾浓稠至极，轻轻吸上一口，肺部便传来轻微的不适感。刚才还灯火通明的街道已陷入死寂，仅剩的活人们站在奶茶店门口，喝着冰冷的白气，仓皇地环顾四周。路灯尚残余几盏，却并不能在此时起到叫人安心的作用。投出的昏黄灯光被雾气稀释数倍，看起来像是藏在墙缝里偷窥的独眼。在最后一人踏出奶茶店后，店内的灯自动熄灭，万籁俱静间，浓雾深处传来了声声倒数： 一， 一， 藏好了吗？ 藏好了吗？ 二， 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来自不同声带、不同性别，娇弱的、浑厚的、清脆的、嘶哑的、悲愤的、欢喜的，所有声音在浓雾中混响在一处，仿佛无处不在。甚至有人觉出其中一个声音是从自己的脚边传来的，他急匆匆跳开。按照关巧巧透露，在倒数100下之后，鬼魂便会拥有自由活动的实体和权利。同样据关巧巧说，任务开始前期，鬼怪会有一定的限制，活动规律也是有迹可循，越接近实现，鬼怪的自由度也就会越加解放。而他们要在这条街道上与鬼玩上一个小时的捉迷藏，没有人会愿意带着这个一脸衰相的青年，大家各自结伴而去。到最后留在宋纯阳身边的就只有关巧巧。关巧巧看他还在抹眼睛，颇为无奈， 走吧，哭要是有用的话，我们…… 宋纯阳擦去了眼睫上的水雾，也摘掉了眼中的美瞳。在黑夜中，宋纯阳被泪水洗过的眼睛格外澄澈，如同质地上好的宝石，在路灯惨淡的光芒下仍能辨清那不寻常的色泽。 你的眼睛…… 不许说男人戴美瞳娘了吧唧的。 好，我不说。 宋纯阳站在原地环顾四周，那魔音贯耳的 3D 立体声爆数已经成功干扰了所有人的听觉，但宋纯阳并未踌躇，旋转一个方向便拉起关巧巧的手径直跑了过去。 这边数量少一些。 你怎么知道？ 宋纯阳回过头去看向关巧巧，不需要多解释，他的那双瞳色异常的眼睛就已经很有说服力了。他能看到那些东西在哪里，这无疑给了二人极大的帮助。宋纯阳找了一间里外都干净的商铺，确保了前后门的通路，便拉着关巧巧躲在了柜台后。报数完毕的瞬间，一声男人的惨叫便从距离二人不远处的一家玉器店内传出。听声音，恰巧就是刚才在奶茶店里叫关巧巧不要多管闲事的男人。怕是这人运气太差，自以为找到一个辟邪的地方猫着，结果一扭脸，身旁就蹲着一个报数的。宋纯阳从柜边冒了个脑袋出去，看到了一个四肢与头颅各被扭曲了180度的女孩，鬼鬼笑着，拱桥似的倒立着，四肢着地向那惨叫不断的男人追去。 瞎了狗眼。 不多时，恐怖的撕咬和吞噬声从不远处传来，男人嘶吼惨叫，指甲疯狂地抓挠着地面，在静谧的街道间清晰可闻。宋纯阳缩回柜台，捉住脸色同样惨白一片的关巧巧的手，安慰地握了握。不论如何，他一定要回去，任本善还在等他看电影呢。旁人看不到，但宋纯阳可以根据这片地域里他看到的鬼怪分布方位，分辨出他们大概是按照一处古代斜挂分布的。跟着祖母，宋纯阳学了许多杂七杂八的古训道学， 知道有一种修炼阵法，要用残障之人的骨头磨粉绘就。两人躲在这里，实在是又恐惧又无聊。关巧巧没话找话，拉过宋纯阳的手，在他手心写道：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宋纯阳点头写道： 贫女。 倘若刚才宋纯阳没有看错的话，追逐着男人的少女，观其形貌，该是他看过的一本志怪古书中所记载的贫女。古代人贩子偷了或买了小女孩来，会转手卖给一些杂耍人，他们为博噱头，会准备一个约半人高的花瓶，选相貌好的、身材纤细的塞入其中，只露出一张脸来，日日选精细的饮食喂着，并在花瓶下凿个小口，方便清理便溺。有的女孩适应良好，便能在花谢花枯、客人失去观看打赏兴趣前过得滋滋润润。但有的女孩骨骼长大了，花瓶无法容纳，就只能勉强地折断手脚，畸形生长。但有时这也是无济于事，一旦瓶子被畸形发育的骨骼挤裂了，那些被养得手脚俱废的姑娘就没了价值，成了累赘，只有被丢到荒郊野岭喂狗的份儿。偏偏就有人相信邪法恶道，四下高价搜罗这种奇女，目的是抽出他们的骨头助其登仙。关巧巧也了解过一些古代异闻，吞了口口水，一笔一画地问宋纯阳： 真的能升仙吗？ 卵用没有。 仙界又不负责回收垃圾，这大概是仙界被黑得最惨的一次。这些悲惨的女孩不过是一些达官显贵渴望一步登天的圆梦工具，